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多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老剑客陶夫安，活拿古月，把这个凶僧生擒活捉，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！顿时差官队士气旺盛，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可沉不住气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古月是个最主要的人物，倘若落得开封府严刑逼供，他把这点老底全给抖了出来，那可就坏了，连他全得被牵扯到里边。要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早下手把古月给宰了，那样可以杀人灭口啊。因此金灯剑客夏遂良再也稳不住了，甩衣服披三间匕首，越是点手换小船。他周围那么多人呢，都劝他，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，您甭过去，我们去得了。不，谁也不要多说，我非得登场不可。夏遂良上了小船之后，把他送到正中央的大船上，他手提三间匕首月来到陶老的近前。陶福安，咱们又见着了。陶老一笑，不错，又见着了。夏老剑客，别来无恙乎。其实这句话是损他，你听好吗？好什么呢？现在夏遂良啊，怀揣着25个小耗子，叫百爪挠心呐、啊。金灯剑客闻听此言，把眼眉一立，陶福安，我有个要求，说吧，什么要求？我奉劝你赶紧把古月给我释放，你要把它放了，有些条件咱们都可以慢慢的谈，如果不放，陶福安呐、啊，讲不了输不起，我就得拿你抵命。夏老剑客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老陶头有什么能耐，随便抓人，随便放人？是方才老朽一时侥幸把他给拿住了，但是放与不放，那得开封府的人说了算了。那你问问徐良吧，答应不答应？ 我们白云瑞应允不应允？人家不同意，我说跟不说是一样。老皮头，少要在我的面前卖乖。既然你不肯答应，你就拿命来。这夏遂良这回一登船呐，就是稽查了，把三间匕首月的五金链子挂上，对陶老就下棋毒手。那么前文书咱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呀，陶福安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但是现在除了陶老之外，又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夏遂良，因此老头子就硬着头皮横下一条心在这硬战。二十多个回合过去之后，把陶老累得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。那位说他的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么厉害，怎么不打夏遂良？其实啊，不是不打，打不动，因为夏遂良的功底儿在那搁着呢，打上跟没打一样。再者一说也打不上。那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呀，陶福安比人家差着一大截呢，因此老头子倍感吃力。正在这时，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二老驾船赶到。登上大船之后，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。夏遂良，你已经恶贯满盈，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，而往哪里走？陶老剑客不必惊慌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。你看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，一个人打不过他，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对付他。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，见着就劝，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？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，劝也没用了。而且夏遂良越劝越深，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了，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，因此没词儿可说。三个人大战夏遂良，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。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水面上来了一只独木舟，就是一块木头磕的船，小船不大，两头尖，黄油漆的。船头上站个胖大的和尚，船尾站着个野人。这野人在船上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：“徐良云瑞，不必着急，我来了。”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老少英雄甩脸一看，哎呦，船头上那个胖大的和尚，万年古佛，野人正是王元王老剑客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徐良这心呢，跟开了两扇门似的，赶紧点手呼唤：“二位老剑客，这里来。”“ 不必了， 我们先登大船，有话回头再说。”唰，独木舟七块如飞，就靠近大船。您看人这只小船多好，不用水手。那位说没水手，他自己怎么就能走呢？对，这就叫功夫。 你没看万年古佛在头前站着吗？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事儿没有，其实脚底下用着功夫呢，用这口气拖着脚上使劲儿，可以使船往前走。这万年古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他当年收王元就这么个情况，闲言少叙，小船靠近大船，二位老将可飞身来到船台之上。万年古佛把双手合十，口诵法号：“阿弥陀佛，他老。”二位道爷，你们太累了，退在一旁休息，由我来会会下水凉。这老三位确实也累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跟王元和万年古佛相见。一问呢，没什么奇怪的，原来这爷俩早就拉好架子了，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，随时听蒋平和徐良的信儿，见着请帖他们是闻风而动，就这么赶到东海小蓬莱来的。先到了马家店，一打听今天大队人马去攻打小蓬莱去了，所以爷俩随后追赶才来到战场。王元跟三位老剑客在后边闲谈不说，万年古佛一个人来到下水梁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夏老剑客，你还想打吗？万年古佛，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唬别人行，我夏虽良根本就不怕你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你乃是我手下败军之将。 对， 一点都不假呀。夏虽良，我服你不 服？ 老衲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要想把我赢了也不那么容易。今天既然我插手于此事，你我二人不分出高低上下是绝不罢休，老僧要奉陪到底。两个人说完伸了手，不用别人帮忙，这金灯剑客夏虽良排号排到第四位，万年古佛排到第五位，两人的名次是紧挨着。夏虽良呢，刚才经过一场恶战，消耗了一定的体力，所以万年古佛这一来，两个人保持了个平平啊。金灯剑客想赢万年古佛也势比当天，最后把他气的不使三间匕首月的，把链子缠到腰上，把匕首月挂好，晃双掌大战万年古佛。120个回合之后，砰，四只手搭在一处了。万年古佛拧着夏虽良的腕子，夏虽良叼着万年古佛的腕子，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两个人在船板之上是来回之撞，这回可要分出上下来了，谁的力量足，谁占上风，谁力量大，谁占便宜。可现在两个人力量也平平，万年古佛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金灯剑客呀 毛巾都蹦起多高了，眼珠子都鼓出来有半寸，两旁的人全害了怕了，坐着的人坐不住了，全都站起来啊！这都玩这个劲儿，谁不挂念自己的人呢？老少的英雄，开封府的好汉，都替万年古佛使劲儿，山上的人都替夏遂良使劲儿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东海小蓬莱岛子里边来了一只快船，船头上站定一人，这船一边往前走着，这人一边喊：无量天尊，别打了，住手，大家别打了。说话间，小船靠到大船边上，有一人脚蹬船板跳上大船，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黄脸堂，能有60岁挂龄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夏遂良和万年古佛两个人一松手跳出圈来，一边喘气一边看。闹了半天，来这老道人送绰号叫黄风剑客宝妙真人，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一名道士，也是福寺武圣人于和的，跑个道了，送个信儿了，哎，竟干这个活。他这一露面，不知为什么，宝妙真人登上大船，来到夏遂良近前，夏老剑客，武圣人法蝶，听说你们在此恶战，他老人家十分难过，命你率领众人赶紧回碧霞宫去回话，另外也请几位开封府说了算的人到里面去见他。武圣人玉鹤正等着问话呢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啊，哦，这玉鹤也要插手此事。金灯剑客夏遂良听完之后心里是疑惑不解呀，他不明白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把我推出去不管呢，还是有向着我的意思？那么三家五义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，要按理说武圣人于和是明白人，那么高的身份能鱼目混珠是非不分吗？但是根据夏遂良的所作所为，似乎这武圣人于和也是个糊涂虫，莫非看着他徒弟要吃亏，以他的身份压人，也未可知啊。但是武圣人叫去敢不去吗？不见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，说去这么多人能都去吗？得选派几个代表，老少英雄一商量，谁去？当然得徐良去了。不管徐良能为有多高，人家是一品的总兵啊，代表开封府和朝廷，而且他又是带队的。但是白云瑞提出要求，三哥，最好我能替您去，老兄的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徐良为什么要争呢？这种事儿不是好事儿。到里面见于和，一旦说翻了，回得来回不来在两可之间，这是个危险的事儿。所以徐良争着要去，可白云瑞也争着去。最后小达摩是这么说的：三哥，你想想，我授业的老恩师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师叔 白老白姨子都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，我能不去看看吗？我见着武圣人，我能不提出这个要求吗？可您老人家也能办，毕竟跟我还差着一层。三哥，无论如何你让我去，如果三哥不答应，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。这白云瑞眼泪掉下来了。徐良一看没办法，好吧，老兄弟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三哥我就不拦着了，我在这看守船队，听候你的佳音，遇事可要多加谨慎，说话要留方寸。三哥我知道。那么徐良不去，得有个代表啊。谁呢？老剑客王元。王元真够意思。徐良，我早就说过这话，咱俩是忘年交过命的朋友，你不去我代替，我陪着云瑞去。大伙一看正好，王元的能耐也大，武功也高，可以保护白云瑞的安全。俩人少点还谁去呢？方树安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。 我各位，那缺我不可呀，这场合能少得了我吗？我干爹，让我去得了。 大伙一看这方树安差点，你说他代表谁呢？但又一想，这方树安诡计多端呐，什么场合还少不了他，他去也不是坏事。因此大家商量之后也就同意了。徐良一看仨人就可以了，那么多人去干什么？其他人保存实力都留到船上，那么事情解决好了当然更好，解决不好还得接着茬打呢，老少英雄还得养精蓄锐。因此就派了这仨人，咱们书说简短，用船把他们送到小蓬莱，这有人接待，一直让到碧霞宫。哎呀，房叔安等到了院里一看，呵，这地方可真气派呀、这院刷屏刷屏的，都用瓢石砌的，周围都是汉白玉的栏杆，正中央是一座宫殿，就是碧霞宫，那真是巧夺天工啊，修造的玲珑透剔，是金碧辉煌。在廊檐下站着12名道士，手里都拿着拂尘，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，这些道士把拂尘刷一甩，来，不经武圣人照准，任何人不得随便行动，在下边候旨。三儿站住了。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、卧佛昆仑僧、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到了，也站在下边听候武圣人的法帖。黄蜂剑客保庙这人到里头复旨，时间不大他出来了。白云瑞既然来了三人，夏遂良也准备三个人到里面去朝见老上人，是弟子遵命。夏遂良回头挑了俩人，一个是血手飞廉江红烈，一个是卧佛昆仑僧，加上他，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走上月台，然后跨门槛走进碧霞宫。 白玉瑞、房叔安和王元这是头一次到这儿。你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，正中间有一座雕刻的莲台，金漆彩绘，莲台上有宗团，宗团上坐定一人，不用问，这位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。于和是个大个，就在那儿坐着，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块。再看他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里系着水火四套，面似淡金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一步嫣然飘洒前行，是大耳春尖。在他背后还站着四名童子，有给捧剑的，有给捧拂尘的。要不知道的都寻思是泥胎呢。宝庙真人把他们领进来，用拂尘一指，乖，莲台前有拜殿，六个人倒身下拜。武圣人于和早都看见了，轻轻把手一挥，让他们全站起来。他先看看白云瑞，你叫什么名儿？云瑞赶紧躬身施礼。老人家在上，弟子白云瑞是也。哦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。老人家，不才正是小子，我可不配什么大名鼎鼎。别客气了，那位高人是谁？王元呐、 啊！哦， 莫非你是万年古佛的弟子？ 正是。 好，欢迎欢迎啊！那位呢？ 我小人物，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。 房叔安，你也是开封府的吗？ 一点都不假，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 哦，没看出来，阁下还是国家的官人呢。既然你们三位来了，有什么话咱都讲清楚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小蓬莱，这究竟想干什么？ 房叔安不敢说话呀。 那白云瑞说呀， 云瑞闻听心里不痛快， 心说于和呀，你装什么大腕蒜， 你真不知道， 你纯属是明知故问。但是人家嘴大，自己嘴小，人家身份太高，那是师爷辈儿，就得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。云瑞想到这儿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躬身施礼：“师爷在上，恕孙孙不才，我要如实禀报。” 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小达摩白云瑞在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，这回有什么话不能不说。云瑞这小伙子就这手好，说话咔嚓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没词儿的时候很少，而且他跟房树安有根本的不同。房树安是穷白话，没理儿嚼理儿，有时候有理的事还说没理了。云瑞则不然了，据理力争，把这些年来所遭所遇的经过全跟武圣人于和说了。第一点，他要澄清一下开封府的人是不是见山就平，见岛就灭，见着莲花门昆仑派的弟子就杀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杀的那些人该不该？他从第一个莲花门的门人谈起，那就是燕飞白菊花。这个白菊花一出世，大闹陆安山琵琶峪，夜入皇宫，盗走官袍带履，鼓动唇舌，在南阳府屯城子，聚众闹事。5月15白沙他立泪，逼得徐良没办法，才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捉拿燕飞白菊花。从那谈起，一直谈到后边紫面金刚王顺假徐良怎么闹京城，又谈到玉面小如来张小西怎么冒名顶替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，给自己头上栽赃，一宗宗一件件讲到莲花观三教堂三仙岛，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了。两旁的人静静地听着，于和也没插话，偶尔斜楞眼睛看看白云瑞。一瞅白云瑞是振振有词，说个痛快，一直说到东海小蓬莱的事。云瑞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抓着晋王赵佶，还有一个假贵妃娘娘叫温玉香，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燕光大法师古月参与了叛国行动，他们高举天竺国里应外合要叛反大宋，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和昆仑僧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这次来不是报私仇，我们是奉了皇王圣旨，是领了开封府的海捕公文。云瑞说着啪把公文拿出来往前一亮，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。老人家，这回您明白了吧？您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兴师动众追着小蓬莱，如果这些人不来的话，我们根本来不到此处，绝没有半点难为你老人家的地方。当然了，白云瑞说完了，武圣于和还得听听夏遂良的。夏遂良光知道后半截的事儿，一开始他不清楚，叫卧佛昆仑僧代替他说话。这昆仑僧真能嚼理儿啊， 他是矢口否认白云瑞所说的一切，他就咬住一样，就是上三门，仗着虎大人多欺负人。上三门一回对两回对都对吗？我们昆仑派莲花门的都不对吗？他说白云瑞是强词夺理，说到后边的事儿，他根本就不承认。你想，一个说东一个说西，水火不同炉，越说越远，越说越远呐。房叔安实在有点压不住火了，晃着大脑就蹦出来了， 等等，我说两句。我老商人，你老人家可别生气，我是个粗人，我说话不懂得什么叫分寸，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。昆仑僧在这瞪眼白话，这个老家伙说的那些话根本连边都不贴。我就问您一件事，那飞天灵狐潘鼎臣究竟什么人给他收拾那样？我听说弯眼割舌断去食指，还给灌了药。有人在您面前说吗？那是开封府的人干的，我们干什么要那么干？那飞天灵狐潘鼎臣那是个好人呐、啊，代替您传下法牒，让夏随良回东海小棚来领罪，他们抗旨不遵呐、啊，人就是不回来，到时候见您没法交代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把潘老剑客给收拾那个样，恐怕见着您他如实的说明经过，您不就得怪罪他们吗？您说这帮人多损呢、啊、就下棋毒手，返回头来还给我们来个栽赃陷害，您说多不是人吧？您甭不承认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就骂那个说瞎话的十六辈的祖宗。这房叔安越说气儿越大，奔奔直蹦，七姑八的姨奶奶全骂出来。你想这什么地方？这是陛下宫啊。武圣人听完了之后把脸往前一沉，哎，放肆！房叔安，你也特不像话，你怎么竟敢出口伤人呢？ 因为我圣人，我没想到你老人家能这么说话呀。冲你这一张嘴，你还是向着你徒弟呗。我骂的可不是人，他都不如牲口，他没什么瞪眼不认账。小蓬莱怎么的？小蓬莱这个地方也得讲理，你武圣人于何，你得一碗水平端，你要处理的公平了，大伙心服口服，要不公平，那背后也照样骂你。昆仑僧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往莲台上紧走了两步，阿弥陀佛，老圣人您听，这像话，在您的面前他们都这样无礼，何况您不在眼前的时候呢？开封府的人向来说话就说上句，这还了得吗？这是诚心跟圣人您过不去。他紧在旁边给夹缸，王元气急了。王元心说：“好昆仑僧，顶你一波东西，要没你。”这事儿到不了今天了，王元就忘了这什么地方了，他就想过去把昆仑僧抓住，先揍他一顿嘴巴，出出胸中的恶气，肉一酸他就要伸手，哪知他的手也举起来了，后背上重重挨了一掌。谁呀？于和。于和什么时候在莲台上下来的不知道，那真是身快如电，这一掌拍到王元后背上，在屋里把王老剑客打到院里去了，啪！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摔倒在地。仗凭着王源的功底也够深的，不然的话这一掌把他拍死了。王源使那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，觉着后背不太对劲，两肋发胀，胸膛发热。王源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往下一运气，把这口血给压住了，不然这口血就喷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武圣于和就是推着他一下，并没下毒手，要下毒手王源命没了，这是给他一个警告。何王源可不干了，转回身来，二次进了陛下宫，是破口大骂：于和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过去我拿你当圣人，我认为你值金子值银子，今天一看你是狗屁不是你。你仗着你身份高，你觉得你是武圣人，你以大压小，别人服你，王老不服。这就要来劲儿。于和冷笑一声：王源呐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竟敢如此撒野，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？他这个话呀还没等说出口呢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干脆把王源就废了就得了，废一个少一个，拉家伙就想动手。正在这时，陛下宫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人把掌中的拂尘一晃：慢，这屋怎么这么乱？于和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哟，武圣人于和一看吓了一跳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冰山北极岛老当家的长发道人雪珠莲自己的二师兄无量天尊。于和就知道这事儿闹大着了，心说我二师兄五年没登东海小蓬莱，今天突然来到，莫非是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的不成吗？其实请没请，请了，由徐良亲手写的信，派专人给送去的，但是老剑可没见着。他也接着封请帖，这封请帖比较奇怪，上边说明东海小蓬莱发生的事情，要求长发道雪珠莲赶紧赶奔陛下宫，要去晚了你手下的人一个也活不了，但是落款无名氏，你们究竟谁写的他也不清楚。老剑客是这么来的，等他离开冰山北极岛五天之后，徐良那封信才到，但这事儿呢别人都不清楚。雪珠莲还想打听打听这无名氏究竟是谁，那位说是哪位，前面书咱不说了吗，火烧三仙观，领着白纯到安庆宫，有一个人暗地之中竟帮忙了，哎，就是那位，那位至今还没有露面啊。单说长发道雪珠莲接着无名氏的请帖之后，不敢在冰山北极岛耽搁，带了四名童子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。您来得多巧啊，战场的事儿他没赶上，但是陛下宫发生的事儿他赶上了。因为他来那身份比于和还高呢，用不着通禀，谁敢拦着，所以长发道没有任何阻拦，直接走进陛下宫，突然出现在大伙的面前。于和赶紧从莲台上下来，整理衣冠，参拜二师兄。 雪珠莲点了点头，笑他：“你我老弟老兄，何必多礼呀？二师兄，请坐。”这才分宾主落座。长发道看了看金灯剑客他们：“这不是夏随良吗？”“啊，正是。”“夏随良，还不过来见过师伯？”夏随良准知道这长发道雪珠莲这一来肯定没好事，他指定一屁股坐在开封府那边，但是大面上得过得去，所以夏随良过来双膝跪倒参见二师伯。昆仑僧江红烈也过来见过老剑客。长发道回过头去看了看白云瑞他们，这三位是房叔安脸皮最后先跑过来了。“ 我说老祖宗，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啊，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，我是开封府的，我干老是白眉大侠徐良，我老叔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这位小白脸这就是我老叔白云瑞，白玉堂之子，那位是万年古佛的徒弟王元王老剑客。”说着三个人全都跪倒见礼。长发道点点头：“请起吧。”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几位了，站在一旁是遵命。云瑞心里也高兴，他了人家一来，我们有了护身披，有了仗胆的了，不然在这块非吃硬亏不可了。雪珠莲也没有背人的话，转过脸来问玉和：“三弟，最近几年风言风语的，我也听了不少闲话，三弟呀，怎么你的弟子徒孙到处办坏事儿？不是二哥埋怨你，你这门户也太大了，弟子徒孙也太多了，良莠不齐，在下边给你惹事招灾。他们本身是小事儿，可是对你的名声可有妨碍呀。我真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，怎么折腾到你眼皮底下来了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武圣玉和能不讲理吗？”他说这番话就是昆仑僧说那套话，把责任全推到开封府那边。长发道听完了笑了：“三弟呀，你就那么一说，我就那么一听，你有一告，别人有一诉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你有徒弟，我也有徒弟，飞飞上人诸葛随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，这不都是我徒弟吗？他们能不回去跟我说吗？但他们说的跟你说的截然不同啊。三弟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我老弟老兄的，咱犯不上参与这些事儿。我这几个徒弟我豁得出去，你呢也得豁出去，就把他们交给开封府，上开封大堂去辩理。我想包青天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好比纱罩万盏灯啊，断案如神，绝不能屈枉了好人。你我又何必插手于此事？明明挺安静的，我们不得安宁；明明省心，我们不省心，这又何苦呢？”这武圣于和就愣了一下。长发道接着说：“三弟呀，我再问你点事儿，有呢就是有，没有就拉倒。哦， 二哥您说吧。我听说怎么的，白云剑客夏侯仁，白衣神童小剑魔，白老白衣子，都压得你的千元洞，都困在你的东海小蓬莱，有这么回事没有？ 哎，有 啊。那跟我说这人就没说瞎话。三弟，这又为什么呢？哎，二哥别提了，原来小弟也不知道谁是谁非，我也打算了解明白，所以我听了夏虽良和昆仑僧的话之后，我不信，又把夏侯仁找来重新问一问。这夏侯仁嘛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毕竟是咱们的晚辈，对我没有失礼之处。最可恨的就这个白老白衣子，不知受什么人的鼓动，竟敢手拿佛光剑怒闯碧霞宫，伤了我手下的人呐，还要赤剑行凶谋害于我。因此我一着急，这才下令把他活拿。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，因此暂时让他们委屈委屈，就压在千元洞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三弟呀，看来你这个事儿办的有些不妥呀。 哦，二师兄，我哪点不妥？ 三弟，你想，你有徒弟，我有徒弟，咱们大师兄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徒弟。不管怎么说，白云剑客夏侯仁、白老白衣子都是他的爱徒啊。你有什么事不明白，你能不能跟咱大师兄商量商量？你怎好背着人家老师不知道，打着人家的徒弟还把他们囚禁在碧霞宫？莫非这么办就算妥帖吗？倘若在我们弟兄之间引起误会，咱们再要伤了和气，岂不被天下武林人耻笑？那么这件事情来不及请示大师兄，你做了，做了之后你通知大师兄没？你打过招呼没？ 这 没有吧？你更不对了。如果大师兄指着你的鼻子挑你的理，你怎样回答呀？武上人于和听到这脸一红。二师兄您甭往下说，叫大师兄问我，他有来言我有去语，我认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。他的徒弟是我亲徒侄，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代替他教训他的徒弟也未尝不可。长法道听完了乐了哎呀老三呐，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，你把人家的徒弟压起来，你的徒弟随便，这叫谁看着也不近人情啊。三弟，我看咱俩别斗口了，我这次来是代替你和解此事。方才我已经说了，咱们老弟老兄都别管这事儿，把人送到开封府去处置，你不同意那我也就不往下说了。但我有第二要求，你能不能把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白衣子放了啊？就只当二师兄我在你面前求个情吧。放了之后我在他们面前好好解释解释，将来见着大师兄呢也说两句好话， 以免咱们弟兄之间发生误会，我看这总可以吧。老三，能答应不？ 能喂。 好，二师兄，就冲着您的面子，我可以放人。来啊！他刚要传话放人，金灯剑客一听不好啊，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。他大跨一步出来，慢，师父，放不得。啊？为什么？师父请想，那白云剑客夏侯仁不是好惹的，外君子内小人呐、啊。他要不纵容白云瑞众人，这帮人能狂妄之极吗？你别看他表面上温质彬彬，暗地之中他给开封府可没少帮大忙啊。我们两大派之所以有今天，跟他是分不开的。还有那个白老白一子，此人出马一条枪，那是个打手，白云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？他伤了咱们东海小蓬莱多少人呢？难道一句话就把他这么白白的放了吗？因此我奉劝老师，现在还不是放的时候。长发道闻听此言，把脸一沉，夏随良，我跟你老师说话用得着你多嘴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一张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，我看你就是纯粹的罪魁祸首，要抓应当先把你抓起来。这长发道气的是须眉结扎，把大厅里震得嗡嗡都带着回音。夏随良不服气儿，眼睛还立了起来了。长发道一看呀，你还要造反呢，猴崽子，在我的面前你还敢瞪眼？老三，这怎么回事？是我替你教训教训他呀，还是你教训？这话可就带火药味了。武圣人愈合一听不好啊，长发道要一伸手，夏随良还活得了吗？因此愈合气得狠狠把茶几一拍，啪，放肆！夏随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不赶紧过去向你二师伯请罪？过去。其实他这是向着夏随良，夏随良明白，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转怒为喜。其实这喜呀、啊、也不那么自然的。二伯，方才全怪我说话失口，望二伯担待。算了算了，别跟我演戏了。我且问你，我让你老师放人，你同意不同意？ 同意。 只要我老师乐意，我不敢打驳回。哎，这就算你明白。老三呐、啊，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可以。二师兄，你少坐片刻，我马上派人把他们放回来。于和派人去了。哎呦，这昆仑僧心中暗自思想，可放不得，这要放了就完了，这怎么办？又一想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趁着没放